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大踏步回到秦墨大宅，一脚踹开内室的门，将怀中的端木翠放到床上。屋里没有点灯，端木翠的气息很弱，一双眸子点漆般亮，血的味道越来越浓。展昭晃亮了火折子，他的手抖得厉害，火折子的火焰总是凑不到灯芯。也不知费了多大功夫才点好，端着油灯一进端木翠，只觉脑子轰的一声，下意识死咬牙关，只是站着不动。端木翠的身上全是血，鲜血阴染开来，有些地方已经转作暗红，展昭一时间竟判断不出他受伤在哪儿。端木翠见他不动，嘶哑着声音道：“ 在腿上，还有腰上。” 展昭浑身一震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也不吭声，上前就去解他的衣带。哪知结扣繁复，竟被他绞成死结，心一横，道一声：“ 得罪。” 哗啦一声就撕开，端木翠的腰身之上早已血肉模糊成一片，部分地方跟里衣粘在一起，分都分不开。展昭不忍再看，将巨缺垫到他背后。展昭若知道端木翠伤到后腰，方才就不该将他直接放下，挪动时不知又要增几多痛楚。又去看他膝上，亦是被里衣粘住伤口，展昭小心翼翼一点点剪开。端木翠的腿伤更重，膝盖之上全是血污，隐约见到剑孔，展昭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，只能伸手去试，但要触到之时不觉迟疑了一下，看着端木翠道：“ 将军，你忍着些。” 若是骨头碎裂，这一触之下必然疼痛难忍。端木翠点头，展昭收回目光，动作尽量轻柔地慢慢探到他膝周，缓缓合掌，只一用力，就听端木翠一声惨呼，疼一声从床上直坐起来，伸手揪住展昭的衣襟，怒道：“ 展昭，我杀了你！” 端木翠这一下来得突然，展昭猝不及防，差点脚下踩虚，抬眼见到端木翠瞳孔空洞，眸光散乱，便知他是痛得失了神智，伸手搂着他的肩背，只觉他身子绷得厉害。端木翠也不知道在瞪谁，双手揪得更紧，指节处根根泛白，只恶狠狠道：“ 展昭，我杀了你！” 展昭心中难过，却又无法可施，只得柔声道：“ 好，你先睡一觉再杀不迟。” 说话间慢慢将他放平，放至床榻之上，另一手缓缓伸到他颈间，将他如云长发扶至一边。端木翠眸光终于尽数暗去，双目轻轻合上，只口中还兀自不依不饶：“ 杀了你，杀了你。” 展昭见他额角鬓发尽已被汗如湿，心中酸楚之至，轻轻与他额头相抵，贴了贴他柔软面颊，但觉颊上湿意更甚，耳边是端木翠掩息的声音：“ 杀了，杀了。” 略略抬头看去，端木翠即便昏迷之时，眉目之间还是带着杀伐凛冽之气。展昭伸出手指温柔轻抚他眉眼，低头吻在他冰凉的唇上。端木翠终于安静下来，鼻息浅浅，身子亦随之放松，掰开他攥住自己衣襟的手，这才发觉端木双手亦是血肉模糊。展昭将他的手轻轻割下，这才深吸一口气，疾步出了屋子。刚迈出门槛， 只觉眼前一黑，身子晃了一晃，赶紧扶住门框，先往灶房走了两步。想了想，又快步回房，一阵翻箱倒柜，将一件素白薄衣撕作布条，怀中掏了一阵，将金疮药什么的全部摊在床上。待要为端木翠包扎，忽然想到水还没烧，只得又去灶房准备。亏得端木翠此时已昏迷不醒，伤口亦不再血流不止。待得准备停当，展昭先用织帛浸了热水，将那伤口仔细擦过，手上和腰间伤处皆用布帛密实扎好。只是擦拭膝盖伤口之时，眉头愈皱愈紧，他只能先为端木翠正骨，后续种种不是他力所能及，必须将端木翠送回军营。 只是正骨又有一番好痛的了。 展昭叹气，忽然想起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为端木翠接骨了。 展昭，将来你若是不在开封府做护卫，还可以做接骨大夫的。 是，必然客子云来，日进斗金。 只是这刻缘何一次是他，两次还是他呢？展昭微微合目，手掌缓缓附在端木翠膝上，略略拿捏一番，陡然双目睁起，手上一紧，端木翠身子一静，竟醒了过来。展昭顾不上多话，马上用两片仓促披旧的短木片夹住他膝盖，又用布帛层层紧缠，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回头看端木翠时，他不哭不闹，虽然面上惨白毫无血色，神情倒极是平静的，一双黑眸定定地看着展昭，柔和眼神之中带着说不出的奇怪。端木翠忽然就开口叫展昭：“ 娘。” 如此说，还向他伸出手来。若非今晚情势如此凶险，展昭真要哭笑不得。 先头是气势汹汹要杀我，现在叫我什么？娘？ 好在今晚是端木翠再闹出什么古怪玩意儿，他也不会奇怪了。当下只是微微一笑，握住端木翠的手，就是在床边坐下。 端木，你醒了。 端木翠不答，还是那般古怪的神气看他。忽然略略转头，神色中竟有稚龄女童的娇憨。 娘。 展昭忽然发现他对端木翠其实并不那么了解，他从未听过端木翠谈起自己的家事，以至于他根本忘记世人都有父母，端木翠纵是上仙也脱胎凡体。最最痛楚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，忽然就回归稚子时，一门心思想起娘亲来了。展昭心中酸涩，既知是疼惜。端木翠撑住身体坐起来，忽然就灿然一笑，慢慢靠近展昭怀里。展昭一只手臂环住他腰部以上，另一只手轻轻在他发间摩挲。端木翠少有的乖巧温柔，那么安静地靠着。展昭很想开口说一两句话，想了想还是放弃了，只轻轻蹭了蹭端木的头发。这时候端木翠心中想念的是娘亲，纵然展昭能给他一样温暖的怀抱，也给不了娘亲般的软语细味。就听端木翠柔声道：“ 娘，我记住了，是熊飞。” 展昭身子一僵，急低头看端木翠时，他已缓缓和睦，长睫细密如扇，眼角犹有泪痕未干。展昭的喘息越来越困难，胸口起伏的厉害，一颗心在胸腔之处乱跳乱撞。 他刚刚说什么？熊飞？ 莫说他还是尘渊中的端木将军了，就算是真的端木上仙，展昭都从来没跟他讲过自己表字熊飞，因为端木翠根本不耐烦去知道这些东西。他连展昭一连串的官位名衔都觉得啰嗦，只是叫他展昭展昭。若问端木翠熊飞是谁，他估计会瞪回来，我怎么知道？他怎么会突然说出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呢？待得端木翠转醒， 已是第二日午时，甫一睁眼见到帐内女士立了一片，床边不远处两个随军大夫正低声谈着什么，自己先前受伤之处已然包扎妥当，不觉心中一松，想了想便要坐起，有那眼神活络的女士赶紧上前扶住，另有女士过来在端木翠背后垫起亲背。端木翠四下看了看问道，阿弥呢？话音刚落，阿弥已经先连进来了，想来是听到里间动静。端木翠示意他近前，屏退左右不相干之人问道， 是展昭送我回来的？ 阿弥点头称是。 没有为难他吧？ 他人呢？ 在帐中休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夕风